会违反不干涉的承诺。而缅甸的反军队示威持续，在最大城市仰光，数以百计戴上头盔、手持自制盾牌的示威者上街，警方用催泪弹、橡胶子弹、震撼弹和实弹驱散。在西北部的古灵庙，有示威者投掷杂物，警方发射实弹，二十多人受伤，至少三人危殆。澳门政府宣布由午夜开始进入娱乐场无需再出示核酸检测，是无需再出示核酸阴性检测结果，但是娱乐场仍然需要持续严格执行其他防疫措施配合。当局说，由于经内地入境澳门都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娱乐场都有严格遵守检查健康码、赌客间分隔挡板和保持距离等的各项措施，加上内地由上个月中开始疫情风险明显下降，预期随着天气转暖，内地的疫情可以较好地保持平稳，所以取消进入娱乐场所免除核酸阴性证明。六合彩消息，搞出的号码是六、十五、十六、二十一、二十七、二十八，特别号码是四十三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三注中，每注派九十二万几。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十八至二十二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二十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四。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苏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Hold back or fight back Break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丢风忧， 出道以嚟有唔少神徒外戴，但同时都承受住好多嘅攻击。Anson Low 用音乐反击，写出如何对抗被欺凌嘅世界。 那位真的可追究，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千次不讲你却挑的错，算夸张化，懒你每串偏差。 作曲 JLF Nicholas 填词有 Oscar， 编曲 JLF Edward Chen， 监制 Edward Chen。今个星期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Anson Low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敏感时刻。 禮拜二啊，日子係三月二號。原本咧下晝嘅時候仲係陽光普照噶，但係咧到夜晚嘅時候開始咧。我就發現個天咧凍咗好多啦， 開始涼咗啲啦，下晝都仲覺得熱嘅， 仲要陰陰天，跟住之後就開始一直落住毛毛細雨，直至頭先我哋翻嚟嘅時候都仲係毛毛細雨， 冇錯， 好似個天都好唔開心，因為喺我哋樂壇入面啦，就有一個好資深亦都好好嘅前輩就離開咗我哋， 係啦，都好突然啊！我都係臨翻嚟之前喺度碌下手機望到，誒點解咁多人 post 嗰樣嘢咧？咁先可以知道原來佢突然間又離開咗我哋啦。 系，我哋讲紧嘅系太极嘅一个 keyboard 手啦，佢就叫唐奕聪 Gary 哥哥， 大家圈中人啦，或者幕后做音乐嘅人对佢就好熟悉噶啦。 嗯，咁啊，身边亦都好多朋友有讲佢好好啦，又好帮后辈啦，亦都系 好 nice， 系啦，亦都好帮身边嘅人去做歌，或者会好关心对方，甚至乎我哋之前咧做访问嘅时候，有访问过一个嘅敏感人物嘅嘉宾，佢都讲话最近见到佢哋嘅时候，佢哋而家好健康嘅生活啊，戒晒烟，做好多运动啊，咁样嘅。咁但系呢一个消息，所以系嚟得真 系好 突 然啊！不过我仲未去了解系因咩事啊，净系知道即系因为我赶住翻嚟，所以就冇去认真去睇啊，揾啲咩新闻嚟睇咯。 有话佢就系、是、心脏病，咁、今日突然间喺屋企就昏迷，系啦，咁就走咗啦。 咁系啦， 好突然嘅。 啱啱上星期先走咗阿达哥，系啦， 系、 我哋娱乐圈就越嚟越少啲英才啦，点算？ 系 啊，同埋好突然啊，好唔舍得佢哋咯。 我相信佢哋嘅队友都好突然，同埋觉得好唔开心，同埋完全接受唔到，因为明明上年年尾嘅时候，原本佢哋系会搞一个嘅音乐会噶嘛，咁即系一个演唱会啦，但系因为疫情关系。咁原本就话褪到去今年嘅四月，即系下个月嘅。咁跟住，但系因为大家都见到疫情好似关系，疫情都好似未话好安全、好缓和嘅情况下。咁跟住之后，佢哋就知道应该会再延长，但系冇谂过原来突然间就有件事发生。 其实我做过佢哋演唱会嘅造型噶，系我谂应该对上再对上嗰一个喺红馆嘅。 佢哋应该好易话为，同埋佢哋气氛系非常之好，因为佢哋咁高。 佢哋七个系好搞笑噶，佢哋系好问先揾我去做衫，因为佢哋唔记得咗有衫呢件事啊。 即系音乐就记得 系啦，就系顾住啲歌啊、啲音乐啊，咁跟住后屘去到好问嘅时候咧，阿 Joey 听就话。咦，我系要着衫噶，跟住就好问揾我，而帮佢哋去整衫咯。我得好少时间，我谂可能系得唔知个零礼拜、两个礼拜内去做晒佢哋七个人嘅衫，每人三四套，系几十套衫。系啊，我吓点你点可以咁嘅衫？你可以冇咗件事嘅咁咯。 因为佢哋太热爱音乐啦、 啊， 就会 同埋啲大男人咧又唔系好贪靓啊。系咯，咁变咗我就临危受命咁就去临急帮佢哋整衫。我日日坐喺屋企钉衫啊，你知唔知？因为赶唔切。是啊，因为你七个人嘛，你知唔知、每人好似整咗三，每人三套定四套啦，都廿几套啦。我就有啲就啲裁缝帮手啦，助手帮手啦，我自己日日就坐喺度加工咯。因为有啲衫咧要全身做嘅，咁全身做嗰啲系需要时间啦，又要揾布啦，又要 fitting 啦，又要啱唔啱身啦。你知要就佢哋嘅，好似 Gary 系弹琴，你要就啲就，你唔好阻碍佢弹琴。 系啊 系啊。Ricky 要打鼓，你又唔可以就佢打鼓， 即系 唔好弹 定， 又唔可以叮叮噔噔阻住佢哋弹吉他。即系变咗系好多嘢要兼顾噶，系啊，因为嗰次系真系系齐晒人噶嘛，上次我做嗰次系， 同埋佢哋嗰个友谊咧 系 非常之巩固。 即系 Patrick 阿哥都喺加拿大飞咗翻嚟嘅，系齐人嘅我做嗰次， 七个人， 系啊， 因为其实 对上再对上喺红馆嗰次咯， 系 都十几年前啦，应该系啊， 因为好多听众可能都会觉得我太极得六个，其实太极一开头嘅时候 七 个人嘅， 太极七子啊嘛， 系啦，太极七子， 系不过同我哋做生系好玩嘅，佢哋话吓咁妖，我哋未试过着到咁高，你知佢哋系。band 人嚟噶嘛，通常都系皮褛啊、牛仔裤啊、牛仔褛嗰啲咁嘅人嚟噶嘛。我又整啲大花七彩西装俾佢哋啊，咁咁好彩我都有啲另外本地设计师帮手嘅，就 sponsor 咗啲衫，因为真系做唔切咁短时间咁多套，咁我就加工将佢美化，就变到上得台嘅衫咁咯，变咗日仔屋企做个钉珠女工咯，咁就好开心嘅。不过奈何咧，嗰日咧佢哋开 show 嗰日咧。 我就冇喺現場嘅，我就交低俾助手你，因為我有另外一個宿位附近，咁、 嗯、 就撞咗嘅。咁我喺嗰度做完先趕翻過去咯，就冇現場喺欣賞到自己嘅作品咯，就好遺憾啊。其實 係都唔係嘅，你睇到啲相出翻嚟好靚嘅，或者一啲電視視像版出到嚟嘅時候， 咁起碼都做咗啲大家冇 expect 太極會著嘅嘢咯，即係佢哋會著啲鮮色西裝褸啊，有咁大朵花戴咗喺度啊，即係大過你個頭啊，嗰朵花嗰啲咁，即係平時大家冇諗過太極會咁妖嘅， 係咁啊，全部都係 Leo Leo 嗰一次演唱會嘅作品嚟嘅。 係啊， 但我想問一下 Leo Leo 啦，即係佢哋幾個全部香港嘅人都公認佢哋不嬲嗰個嘅兄弟情係非常之， 你睇到㗎，佢哋係㗎，係 幕後都係咁樣嘅。 係啊，你話你媽香港經歷咗咁多年，大家仲可以咁團結，好多組合都會散兵或者嗌交，又話不咬完咁樣啊嘛。但係你睇到佢哋真係。大家唔會有爭拗，淨係好出心去做好個音樂，個出發點係好好咯。 嗯，咁除咗喺音樂上面佢哋非常之厲害之外咧， 兄弟情都 兄弟情亦都係大家好好學習嘅嘢嚟嘅。除此之外咧，即係我相信所有嘅朋友一定係同我哋一樣，都係好傷心、好唔開心。 係， 但係唔開心完之後咧，我哋都要繼續樂觀，因為我聽阿Joey聽有講啦，喺一個報道都有講話，其實Gary係一個非常之樂觀嘅人。 係啊， 係啊， 可能去咗一個更好、更開心嘅地方咯。係。 啊、相信但是他不想大家都不开心 是、啊是啊、所以回来继续我的 Happy Tuesday 又望你多一眼泪缓缓的淌下又是分开的一刹那实在我心中有极难言的说话但愿你一一知道吗留住我吧留住我好吗你说过跟他早已不像话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永不要再含糊地放下利用你跟他的变化若是你爱一个就完全的爱吧莫问再应不应记挂 相信好多人咧都好想留住太极，留住 Gary， 但系 Gary 可能去咗一个地方系再冇病痛，可以开开心心、好自在、好舒服咁样喺第二个世界生活。 好惨！ 啱啱听过系留住我吧，太极。我哋翻到嚟继续敏感时刻，我想话咧，原来最近咧有一个咧，嗰啲叫咩啊？比算系叫做想联想，因为日本搞嘅一个嘅，叫做联想，即系一啲得奖嘅嘢啦。 系， 佢哋叫联想噶嘛，日本 系 啦。但系呢一个联想咧，我俾你估啊，系边一个界别嘅？ 界别啊， 系啦，我哋一定有用嘅， 一定有用， 一定有用过， 一定有用过， 系，但系佢咧就只系好短嘅啫，佢系九年嘅啫，一啲大奖啦， 吓， 系啦，叫大奖，即系嗰啲奖项啊，嗰啲， 吓， 系啦，一个颁奖礼， 网上嘢， 唔系网上嘢，但系我 家居嘢， 唔系生活上面一定用到，你从住家居嘢去谂就得噶啦， 厨房嘢， 唔系， 食物， 唔系。 有咩啊？ 尤其是细个一定会用到嘅。 尤其是细个一定用到尿片， 又唔使又唔使细到咁，又唔使细到咁。 咩铅笔跑铅笔盒嗰啲文具？ 叮叮啱咗。 系啊， 系啊，原来咧日本有一个叫做文具大赏啊。 文具大赏。 系啦、啊，咁呢个文具大赏就系原来系日本文具界一年一度嘅盛事嚟嘅。 系咩？ 系啦，佢哋已经搞咗九年噶啦。 吓、啊，咁佢颁啲咩咧？ 系啦，颁啲咩咧？咁就系颁一啲杰出嘅文具，因为每年佢哋都会颁一啲佢哋觉得最杰出嘅文具嘅。咁、好啦，佢话咧今年亦都邀请咗十一间咧著名嘅文具店嘅一啲嘅专家啦，超过咧成过千款嘅文具咧，从外观即系出个表面靓唔靓啊，直至到功能上面实唔实用啊等等去评分嘅。结果咧就有五大类别嘅得奖嘅部门咁样啦， 最好黐江湖咁系嘛？ 唔系。是咩咧？就是选出大奖啦，即系最大嘅奖项啦。 即系日本唱片大奖咁啊。 系啦，一系咧就系另一个奖咧，叫做设计奖。 系。 咁另一个就系机能奖，即系佢个好唔好用啦。 系啦。 咁另一个就创意奖啊嘛，好明显就系佢嘅天马行空啦。另一个叫部门奖，咁啊暂时我仲未知道 部门 奖 可能啱啲唔同部门用咧。 系，或者我谂系每一个部一个部，即系一支笔，可能佢其中可能个笔顶嗰度好劲嘅，咁啊一个位置咁， 即系部分 系咁，跟住 可能个擦纸胶好劲咁。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咧，即系最近咧就已经得咗奖项，亦都公布咗啦。咁有一啲咧，我听完之后我系有兴趣，我都觉得咦，我好想拥有啊。 系咩？ 系啊，咁佢其中一样咧就系文具部嘅第一位，呢、這个就系笔上面嘅第一位。佢咧只不过一支圆心笔， 系， 但系嗰支圆心笔咧。俾你估最厉害嘅位置系咩？佢第一位喎、 哦，系圆心笔最厉害就系唔会断， 系啦， 啊真系啊，佢点、我真系好鬼聪明啊， 好鬼聪明啊， 因为圆心笔系好易断啊嘛，佢、唯一最唔好嘅，同埋要成日换笔芯咯， 系啦， 即系唔使换笔芯或者唔会断咪得咯， 系啦，咁跟住而佢咧又真系做咗一个功能咧，可以令到佢咁做喎， 系啊， 系啊，咁佢点样做嘅 咧？真系噶。 真系噶，即系几兴奋， 系咯， 所以我都想要呢支笔。咁佢就话咧，因为平均咧，即系大家都成日用下，用到某个位啪咁 啊 断咗噶嘛， 系啊，或者拱得太长个头又会断啦。 系啦，咁啊，我哋成日永远都唔知点样揿好揿下揿下，突然间又长得滞，不如揿翻入去。 所以我中意用真系一支铅笔多过铅芯笔嘅，因为铅笔我觉得有好多款式又靓啦，好多系啊。 系啊，咁啊呢支笔跟住最后尾系点样咧？咁佢就话咧，只要你咧只第一下你揿咗个头一下啫，咁跟住佢咧支笔。嘅圆心咧就会去到某一个嘅长度嘅位置，咁、跟住去到呢个位置嘅时候，就系、最适合你去写字嘅时候最唔愿意断嘅角度嚟嘅。咁好啦，咁啊，当你一路写嘅时候，支笔芯会越嚟蚀噶嘛， 系啊， 蚀噶嘛， 系啊， 会短噶啦嘛。 系啦，但系原来佢咧再厉害之处就系当个支笔一离开支笔咧，佢就有一个功能可以帮你褪翻支原芯出嚟。 哦，即系自动啊！ 佢自动帮你褪翻去。 入电嘅咁呢支笔， 佢应该唔使。 系啊， 因为佢好幼嘅支笔。 系啊， 系啊，咁幼嘅 啫。 咁佢就话咧，你只要咧再即系佢继续写啦，佢就褪翻去原本就系头先所讲啱嗰个角度继续写。咁跟住佢又讲咧，就有一个嘅入面嗰个嘅笔者，即系个记者，就即刻就试下嗰支笔究竟可以用到几耐咧？咁样咁结果咧，原来咧佢哋话咧试咗咧，可以咧连续写咗九张 A4 纸，佢哋连续写咗一个钟头零五十分 钟，哇！都好襟下， 系啦，就用咗一支嘅原芯。 因为我中意用铅笔嘅，因为我好多时都会用铅笔，因为我画图画公仔啊。咁我就中意真系一支铅笔，因为铅芯笔画公仔就冇铅笔咁好用嘅。 好啦，咁啊原芯笔暂时就满足唔到啊，溜溜啦。 系啊， 咁啊讲第二样嘢啦。咁呢一样嘢咧，关原子笔事嘅。 系， 佢就话呢个叫做咧加压式嘅结构原子笔。 吓， 咁佢话佢咩事咧？佢话原来咧你一揿咧，又系个笔嘅头咧，就会可以挤咗一啲嘅可以压缩嘅空气， 系 令到啲墨水就可以推出嚟。咁话说原来咩事咧？有用墨水笔嘅人都知，如果某程度上张纸湿咗啊，或者某程度上唔知点解有啲纸咧，未必系会好顺畅地写到一啲墨出嚟嘅，佢会断断续续，好似你跌咗支笔落地下咁嘅。 可能啲纸有蜡咧，啲原子笔或者墨水笔就写得唔好嘅。 系啦，今日甚至乎咧，就系咧有阵时唔知系咪冻得滞咧，咪成日要揾个盒 去 害佢， 会擎咗啲墨。 系啦，话捽翻热嗰个支珠啊，嗰个头个珠先至可以用。 即系有啲人用打火机弹下佢噶嘛，搵火。 佢就话咧，原来咧呢一个原理就系佢挤咗入面嘅压力嗰个笔之后咧，令到啲墨就可以继续推迟，所以就冇咗头先所讲个突然间断墨嘅效果啦。 明白。 系啊，我觉得几得意喎，原来咁 都几好啊。 系啊，咁所以咧呢啲就系佢哋嘅文具相。 好老实讲，而家就有几多人攞住支笔写嘢，我想讲。 读书都要嘅，应该 翻学嗰啲咪要咯。如果真系出咗嚟社会做嘢嘅人都系打字多过乜嘅啦，今时今日。 跟住好啦，快速讲埋一个奖赏啦，就系擦纸胶。 系。 咁跟住咧就系咩事咧？当你擦完之后，咪成全部都系碎嘅。 系啊，我画图成日都系擦到手地都系碎。 呢个咧，你真系要托日本朋友去寄俾你啦。因为佢话呢一个系点咧？有一支笔嚟嘅，个支笔其实个顶嗰度系一个磁石。佢话你擦完之后咧，你只不过系吸，即系揸住磁石嗰边咧，黐咧啲擦胶碎黐翻晒落个磁石度。 系咩？ 系啊，跟住你去到垃圾桶揿个掣，跟住之后就掉翻晒啲垃圾噶啦。 咁啊几好喎！ 系啊，咁啊，所以呢一样嘢就系 好想去日本添。 系啊，好想去日本添。 系啊， 一年一度，原来日本一个文具大赏噶嘛，原来佢哋嘅文具已经出咗路啦，就系头先嗰几样，就系只系其中一个奖项嚟嘅。 时会叹息，得我一个太倦疲。我有时却觉得独行只有趣味，是我未惯演戏，没有一眼叫你倾心这种美。顽强性格尚在戒备，我满怀上进心。一切怎处理？我对谁太上心，只怕再伤不起。但我怀抱跟你，就算这世界我都可以舍弃。我独有的爱，普通的热吻，怎相比？ 排咧，应该咧电视上面应该成日都听到呢一首歌噶啦。佢系《陀枪师姐》嘅主题曲啊，2020年嘅主题曲。我不想离，我不想别离，抱歉，系啦，我不想别离。咁啊，主唱系 J 德、黄浩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63岁男子上星期五在接种新冠疫苗之后，星期日出现急性呼吸困难，往伊利沙伯医院接受治疗，同日证实死亡。卫生署话，晚上接获医管局情报，呢一宗怀疑同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严重嘅异常事件报告，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医管局，已经就事件获取更多嘅资料，以进行调查同埋评估，暂时未能够确定同接种疫苗有关。卫生署已经按既定机制，尽快将个案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因果关系评估，并会适时发布评估结果。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7宗是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10多宗。源头不明个案中，患者包括一名在科大工作的68岁男子，他曾经同一名到科大开会，后来在上海确诊的人士见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食环署人员寻日在尖沙咀 K11 秒斯亚取走48个环境样本，包括洗手盆底和冷气样本，暂时未有结果。K11 秒斯亚明朝食馆近日出现超级传播，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话，餐厅所释出的先锋量只有申请牌照时候说明的1/3。K11 集团话会终止明朝食馆的租约。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1年2日提堂，到晚上9点仍然有多名被告的保释申请未处理。国安法指定法官苏维德决定今晚的余下时间只是会多处理3名被告的保释申请，并决定案件听日朝早11点再开庭。苏慧德话，部分被告疲累，首被告戴耀廷昨晚休息时间少，容许部分疲累的被告先行离开法庭，听朝早再提堂，会处理余下几名被告的程序。澳门政府宣布由午夜开始进入娱乐场无需再出示核酸阴性检测结果，但娱乐场仍然需要持续严格执行其他的防疫措施配合。當局說，由於經內地入境澳門都有核酸檢測陰性證明，而娛樂場都有嚴格遵守檢查健康碼、賭客間分隔擋板以及部分距離等各項措施，以及保持距離等各項措施，加上內地由上個月開始疫情風險明顯下降，預期隨著天氣轉暖，內地的疫情可以較好地保持平穩，所以進入娛樂場所免除核酸陰性證明。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583點，升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04點，升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7，日元106.8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4，人民幣6.471，英磅對美元1.393，歐元對美元1.205，澳元對美元0.781，新西蘭元對美元0.72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25.56美元，賣出1,726.0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籍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音乐说，黄雨诗的音乐选择， 应该你都有听嘅，叮当啊，早期是僆仔 version 嚟噶嘛，有个小朋友 version 嘅，咁就系我二哥，咁我都系企喺后边咁样，即系 和唱啊， 和唱啊，一班人咁样嘅，都系我表姐啊，我二哥啊，我同我表妹啊，四个定五个咁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逢星期二晚十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魔力敏感时刻。 十点半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啦。 冇错，喺直播室仍然有我 Now Now 同莫莉嘅。 系啊， 莫莉有冇留意啱啱颁咗个金球奖嗰啲消息啊？ 我逢系咧，一啲外国嗰啲奖咧，唔系好留意，但系今次咧就有留意，因为 你睇多咗剧啊嘛。 唔系，因为黑豹啊，系啦，佢攞到一个奖。咁跟住之后，因为我好中意黑豹噶 个男主角， 男主角。咁所以跟住我睇到嘅时候，我就有。 系，系咪今年又好特別咧？所有星系坐屋企，著到靚嘅靚咁坐屋企等， 系咯。我覺得呢樣嘢咧，好唔係嗰一回事嚟嘅，因為你著到靚一靚就係要出到嚟俾好多人睇到全場矚目噶嘛。咁如果而家咧著到好靚一靚咁，但係繼續留喺屋企啦，或者留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啦，我就覺得。唉，觉得都好似冇人会为咗我拍掌嘅，我着到咁靓， 咁你满足自己咯，咁你都有机会提名，都坐喺度等得奖噶嘛。 跟住我空，即系跟住我空无一日咁，即系成间房里面得我个人，三个钟之后我落翻个妆去咯，化到咁靓，定系我会出街求其去超级市场买啲 嘢好啊？人哋啲屋企大到可以行穷地毡噶啦，喺间屋里边。 但系都系自己个人 enjoy。 系不过因为我今次咧呢几年睇到呢啲咁嘅颁奖礼咧，其实都有啲感触嘅，因为你会发觉到咧呢个世界。世界上的潮流啦、資訊啦、科技咧，係真係日新月異，已經係變咗嘅、因為以前喺呢啲咁嘅頒獎典禮，例如金球獎呢啲咁，嗰啲提名啊，嗰啲劇啊，全部咧大部分都係唔同嘅電視台嘛，不論收費與唔收費好，係佢哋電視台之間去爭嘅。但係今年你睇到所有提名嗰啲劇。或者系全部都系唔同嘅串流平台，你有冇留意到啊？ 我见到啊， 系啊，就是、N 字啦、A 字啦、D 字啦、H 字嘅， 系啊， 字头嘅全部都系就冇晒电视台噶，你有冇留意啊？ 系啊， 即系你会发觉真系好多人而家真系唔实即系啲电视系好难生存啊个空间， 系 大家都喺串流平台度睇嘢咯， 系又或者电影方面佢哋都难做或者尴尬，因为上年嘅疫情关系， 摆晒串流平台上， 系啦，即系到同串流平台一齐。合作咁樣，咁、但係咧，我想講咧，即係我就冇乜點樣睇啦。但係即刻咧，頭先咧新聞嘅時候有少少睇一睇，我發現哦。 真係喎、哦！我而家睇多咗劇集，即係跟得你哋多之後咧、啊，我睇到咦啲名我識㗎喎。 你睇多咗外國劇集， 係啊， 你以前可能冇睇咁多。 冇㗎，睇韓劇啫嘛，最多嘅外國劇集、就是。 因為而家多咗時間，你可以睇多啲劇集。喺你睇開嘅韓劇之外，你可以再睇一啲另外嘅劇集。 我反而覺得係生活圈子都係有關係嘅， 係 因為咧以前可能我嘅生活圈子就係睇台劇啊、香港 嘅，或者你啲朋友都係係咪？係 啦，又或者會話 我係咪要 upgrade 下你啊？我咧而家 係啦，upgrade 咗就係我想講。咁跟住之後又或者會講話睇下內地有啲咩劇好勁啊，韓劇有咩好勁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呢一啲嘅啫嘛。咁但係最即係呢年幾兩年裡面咧，我就成日聽你介紹好多啦，阿敏大人介紹好多啦，大家齊齊講嘅時候，我想講佢而家話仲。重点称霸的两个剧集我都有看，一个就是皇冠， 是 皇冠是我突然间这个又反而很得意， 你觉得好不好看呢？ 好看啊， 你觉得好看， 因为他有讲他直情是讲戴安娜那些的，跟着我一向都对他们是很有这个的 幻想或者情意结， 情意结是啦，咁我唔敢幻想，因为佢真係好靚，同埋真係好勁，好有氣質。 咁皇冠都做咗幾季啦，係 咯、啊，仲要入面跟住你睇到啲角色咧，真係好似即係佢哋嗰個嘅裝扮啦、啊，甚至乎佢有講話特登刻意係打造翻佢哋曾經一啲經典嘅衫，特登去做翻曬個造型喺呢套劇裏面呈現翻。跟住我就會覺得哇，真係好靚喎！同埋入面嘅角色，佢哋都真係即係除咗啲衫之外，佢哋所有嗰啲動態啊， 其實我中意睇歐洲劇就因為嚟求其一個景都好靚，因為歐洲係咯， 係啊。咁啊，跟住之後再加上我都想知一啲歌詞嘢啊嗰啲，睇下入面發生咩事啊？宮廷嘢喎，呢個嘅外國版 宮廷係咯， 外國版喎咁啊。 除咗皇冠，邊套你睇咗啊？ 佢有講嗰個嘅後翼棄兵，都係稱霸。我都有睇到嘅，系啊， 系 咁啊，跟住之后咧， 但系后翼弃兵系短剧啦，得几集嘅啫。咁我覺得後翼得幾集啫嘛，後翼棄兵係咁，我覺得後翼棄兵即係嗰個Queen's Gambit 咧，講捉棋呢套咧，即係大家話係神劇嘅，冇人彈佢咁滯，即係好收視好高。咁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我睇完之後，我覺得第一集係拍得好好嘅。 係 我最中意第一集嘅，因為第一集個女主角未大，講佢童年入咗呢個孤兒院嘅時候發生嘅事嘅。咁我覺得嗰一集係拍得最好嘅，喺我個角度。跟住之後一路就越後就越冇咁好，我自己就覺得。但係第一呢套劇有個好處就係你唔識捉棋，你對捉棋冇興趣，佢都好有氣味地吸引到你去睇咯。 呢個係啊，即係我到而家睇完我都唔識㗎。 佢又唔係咩特別嗰啲故事，槍林彈雨、懸疑燒腦又唔 係 㗎。 係啊，我仲要想講嗰樣嘢就係其實呢套電視劇，坦白講我冇睇曬嘅，我好似爭兩集先至睇完嘅。 係， 我 只得幾集嘅啫噃， 佢唔知有八集定幾多集？ 七集、八集到嘅，冇十集，冇 八集， 六七八咁上下。 我最中意一集半。定兩集冇睇咁樣嘅， 係因為我覺得後面冇咁好睇嘅， 係啦， 臨尾嗰某一兩集 係啦，同埋我只係睇到，我覺得最吸引嘅可能係第二、 第 三集， 我最吸引我係 第一集都吸引嘅，咁但係第二、第三集就開始講話究竟佢喺孤兒院入面做咗啲乜嘢啊？ 成長 係啦，跟住之後同嗰個後母嘅一齊嘅時候，佢點樣可以 領養佢個父母？ 係啦係啦，咁啊點樣可以令到自己變強啊？點樣可以令到自己都可以賺到錢啊！同個 因為靠捉棋而賺到錢啊！那個後父領養佢個父親就走咗， 係啦，咁啊領養佢母親，佢又覺得佢好唔開心啊！就你做我經理人啦咁嗰啲，即係我就覺得哇，好好睇呢幾幕， 同埋啲景同衫都好睇， 係啊，咁啊，所以呢一套我就我都會揾時間睇埋個結局嘅。我聽完你哋咁講，既然又講到清一霸啦， 係、OK、 啊，又攞咗獎啊，咁啊睇下啦。 因為話唔會再拍續集㗎，係 咩？ 係啊，係話因為大家。在这套剧第一季里面最后那集大家都可以想当然会大家有不同的幻想估到个女主角的结果会是怎样人生会是怎样不会再拍续集了。 是啊是啊。 是啊 好那么、除了这些之外我就没怎样留意了。是啊 是啊、Emily in Paris 你有看啦、 啊、有啊有啊。 大热岛做拿不到奖而已。 是啊。 被人说他涉嫌贿选啊。 啊为什么啊 说他之前拍紧的时候呢就招待了这个外国记者协会就是那些人呢就去探班。就去法國探班，又話佢哋住得好，又大洗大食，咁啊疑似去賄選。咁、 啊、 其實佢哋就話唔係，其實大家嘅都係旅行團假，都係旅行團嘅。 就是消費啫咁咯。 哦，係啊，哎呀，我真係唔知喎呢個就係， 即係拍緊嘅時候咯。 係。 贩卖，痛痛都博爱，但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痛痛都要怪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浮过的山水，高调与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跟对。 好咧，我同咧咧都继续喺度讲剧，因为讲紧而家最新我哋自己本人追紧嘅剧。 冇错，咁啊睇完我冇睇先，再同大家介绍啦。 系啊， 咁讲起呢啲网络嘢咧，真我觉得真系要跟随个潮流去走嘅。 嗯， 因为你一miss 咗咧，就会好容易咧就会 out 噶啦。 系， 因为我啱啱早两日，咁我就帮一个品牌，咁就去咗去超级市场度做一啲宣传推广嘅嘢，咁就叫啲。行過嗰啲咁嘅師奶啊、朋友啊，咁就去 like 佢哋社交平台，咁就會有個贈品送咁樣啦。我發覺原來好多姐姐冇㗎，原來佢話我唔識玩㗎，我冇玩㗎咁樣喎。 係 喎，跟住話 點樣 like 點樣拉啊？咁我唔係拉啊，姐姐係 like。你拉啦，你上去拉啦。咁我唔識拉啊。咁原來佢就係冇玩噶。原來都仲有好多人係冇玩呢啲社交平台噶。發覺尤其是係啲中年嘅人咯。 係因為你頭先所講嗰啲，可能因為佢哋好平時冇得接觸啦。 係啊。 咁 佢話就算有裝咗，其實都冇玩過，我都冇入過去啊，唔識拉啊。係 啊。跟住因為調翻轉，反而我會覺得一樣嘢就係佢哋可能就未必識啦。係。但係調翻轉咧。连我而家都开始少玩咗， 系啊？点解咧？ 系啊，因为咧，我唔我不嬲，我成日都讲我写字好慢噶嘛，我成日觉得要喺个 status 嗰度写嘢咧，我就已经觉得好痛苦咯。咁跟住之后， 咁你慢慢写，谂清楚先去写咯。 系啦，咁我有冇咁多时间俾我慢慢谂清楚究竟写咩嘛？ 系。 咁跟住之后咧，系啦，呢个其一，其二嗰样嘢就系、是，我以前都睇得多，反而、即系会 kick 去睇下身边啲朋友去做啲咩。 有时你睇到系睇到朋友做紧啲咩都几好嘅，唔使乱。 系啦，最主要都系咁噶嘛。 中意就嗱，俾个拉，俾个拉，系 俾个拉啦， 俾个心心。 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而家直情咧个人咧冷漠到咧，我直情而家连开都少咗，所以我连 update 大家嗰样嘢，即系我去 update 你哋最近嘅近况都少咗。 系、哦，我都系嘅。其实我自己平时唔系话日日都要一定要 post 有啲人嚟嘅，系、我觉得有嘢需要 post 我先会 post 嘅。咁、我都唔系话玩得好密，但我就会去睇嘅。咁睇下啲朋友做紧啲。乜嘢啊？咁，因為咁即係你都唔喺後邊做 hashtag 嗰啲人啦。 我有做嘅， 你都有㗎， 有做嘅， 你即係個標籤啦，即 係 一個井，大家唔知有個井字，跟住下邊一欄唔知咩字咁㗎。係 啊係啊係啊， 咁其實個 hashtag 係做咩嘅咧？ 俾人 search 嘢，你撳入去嘅時候，或者你 search 嘅時候，譬如你寫咗 Leo Leo 個名，你之後你喺個佢個社交平台個搜尋引擎嗰度，只要打 Leo Leo， 跟住就會 search 曬所有嗰個有 hashtag 嘅字。即係容易俾 人對依啲你。post 嘅題材有興趣人容易啲睇到你啦，總之個 hashtag 就係、是，所以有啲人就係好多好多 hashtag 噶嘛。但其實啲 hashtag 咧好多日新月異，有啲潮字噶嘛。我哋真係咧，我今日喺網上面睇到一啲咧，我完全唔知噶。咁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諗大家都要學一下嘅。雖然或者你唔會，即係我都從來好少 hashtag 嘅。咁但我覺得跟隨個潮流應該都要學一下，或者都知道人哋寫咗係乜嘢咯。咁 如果唔係咧，即係最近成日都聽到好多人講，其實都唔算最近啊。好耐 其實每隔一陣間就有啲新嘅字出現㗎啦。 係、譬如啲人哇好分啊好分啊咁，咁啲人又分咩分身家咁、其實分離啊，即 係 係啦，即係有啲人即係我原呢件事其實講咗好耐，好分啊，我係有啲咩分嘅嘢啊咁嗰啲。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唔知嘅，真係冇知 咁。同埋佢哋會因為打字嘅問題，就將啲嘢簡化啊嘛，將啲字縮到好短啊嘛，咁嚟用咯。咁我依、這個唔知你知唔知道？就 hashtag 咧，依個就係話大家望落有啲似外星文咧。其實咧一個 L。字英文 L， 数目字四 L 四 L， 我唔知道 L O L 就知道大笑嘅意思 啦，系 啦 L 四 L 即系笑死我嘅意思， 唔系啊 L 四 L 原来系 like for like 啊。 哦，又系呢啲啊！ 系啊，即系你 like 我，我就 like 翻你咁啊！ 即系 L 四 L 系，有嗰啲咩 work for home 啊 ，W F H 呢啲好烦啊， 仲有 F 四 F。follow for follow， 即系你 follow 我就会 follow 翻你啦，咁咯。我第一次睇都以为系粗口，系啊，原来系 follow for follow， 或者叫做 FFF 都得 ，F 四 F 或者 FFF。咁原来我成日以为系粗口嚟嘅，原来系 follow for follow， 即系你 follow 我会 follow 翻你啦，系啦。跟住呢个咧就 系 TFLERS。系呢、這个完全系唔知咩字啦，一望落去系全部，跟住原来咧就系 tag for likers 啊， 系啦，即系咧求赞好啊，系咯，即系我 tag 你啲 like 嘅人就可以你 like 我啦，咁、咯，跟住好好笑咯，我觉得，咁嗰啲嗰啲love out love 嗰啲大家都识啦，跟住有一个咧就系 O O T D。 O O T D 咩噶 ？O O T D 呢啲系俾啲中意扮靓着衫嘅人用嘅 潮流。指標嗰啲 friend 啊， 係啦 ，outfit of the day，、即係我今日著嘅衫係乜嘢？我今日嘅衫係啊，好好笑咯，即係我覺得呢啲都識嘅，因為第一眼睇咧，你真係。 冇拗头噶，唔知佢讲乜嘢啊嘛。原来系 outfit of the day， 系 跟住仲有 WHATIWORE， 然后 what I wore， 系 即系我今日着咗啲乜嘢， 系 系啦。跟住仲有个 style 咧 ，style style 啦，跟住 inspo，style inspo， 原来真系 style inspiration。佢哋成日将啲字咧简化咗。 系咯，我发现真系好耐，尤其是嗰阵时 email 开始已经咧，成日听好多人讲啊，有啲系真系成句英文字，你就逐个逐个英文字母打翻出嚟，咁你就当系一个嘅简化。但系你要谂下，其实即系呢一个你系简化咗，但系你令到人哋对方睇嘅时候，真系要好用脑去望。 其实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字都简化咗噶啦，喺网上边，尤其是英文。我有阵真系想好想知道大家仲识唔识得串一个完整嘅英文字啊？ 应该唔识噶啦，唔好讲英文字啊。 即系好似 style inspiration 呢啲咧，系外国人用好多噶，佢哋自己都简化晒啲字啦。 系啊，唔好讲个英文字啊，其实中文字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唔识噶啦，好多都 系， 因为 不忘字啊嘛。而家啲人直情连手写都唔写，用口讲啊。 系啊。我咪系咯，所以成日叫我写错字。 但系成日错字咯，佢又唔 check。 系啊， 我有一个朋友，每一次 send 嘢写嘢，都有俾我捉到错字。 你睇下我几厚面皮喎？系啊，我系啊， 系系咪应该帮自己去改进一下，唔好再犯啲错啊？莫莉，人要进步，你自己要逼自己去改，唔可以话系啊咁噶。 所以你会见到我咧，成日 send 完俾你之后，我会见到我 delete 咗啲 message 嘅，因为我系一个好性急嘅人嘅。咁我成日一 send 完之后咧，我即系一。用語音讀完之後啦，我改咗啲字，咁啊改完又改曬啦，咁照撳咗出去。咁但係咧，我有個習慣嘅，我撳完出去之後，我會望翻自己寫咩。咁喺嗰陣時，我先會發現，哦，原來我有啲字未改完，我之前睇唔到喎。咁我就會即刻就 delete 佢。所以咧，同我 send 互相 send message 嘅朋友就會成日見到我有成四五個 delete 啦。 delete 因為不停改。嗱，我就比較做人小心啲嘅，我通常會得。即系唔赶时间唔急嘅时候咧，我会 check 清楚先揿 send 嘅，系啦，我就中意咁样嘅，所以我就会 double check 几次 ，make sure 我冇写错嘢，或者有冇用错标点符号，或者有冇啲语气令到人哋唔舒服，会唔会嘅？即系我会好会 check 好多呢啲嘢嘅。 你讲呢样嘢好啱啊，因为成日咧我都会觉得咧，文字版写嘢会令人哋个嗰啲叫咩語氣會令人誤會，或者以為你喺度掘緊人。 係啊，因為有時冇咗把聲嘅語氣咧，你人哋會大家幻想咧你講嘢啊嘛。係有時會覺得你好掘，係咪好冇禮貌講咗嘢？確實可能唔係嘅。 係，所以我就反而好中意用一啲公仔喺後面附帶住話俾你聽。唉，我微笑住問你㗎。 你知唔知而家有啲呢啲咁嘅公仔啊？都會俾人話過時老餅先用啊！ 我知，我上個禮拜有講啊，同彭程嗰啲講啊，喺美國有個調查有講嘛。 系啊， 系佢话原来用哈哈笑到流眼泪呢个咧，我系呢个经常性用噶嘛，跟住佢就喺度话呢一个流眼笑到流眼泪啲小朋友应该都系。哇！你哋啊，系啲阿媽阿爸啊，啲老人家先用嘅，你仲用紧啊咁咩？好乞人憎啊！ 怎么说得就如望透那是我，雨好大。然而又对着我一丝一想一知半解，若并未感应我感受，别胡乱地为我猜心中底牌。我跌宕过的路，女在何地伤害，都不了解吧？你是谁？

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和你敏感时刻。 翻到嚟啦，叻叻， 冇错，又翻嚟继续我哋敏感时刻啦。咁、嗯、啊，我咧啱啱早几日咧又去咗一个朋友屋企啦，咁、就坐咗一阵啦。咁咧佢就嗰日咧就去话俾我听咧，咁佢个女啦，大个女19岁咯，咁咧预备咧第一次约会，好紧张，唔知点算好。 咁好关系会同妈咪讲， 系啊，第一次有男仔约佢去街，佢又心仪嘅个男仔，咁就好紧张，唔知点算。咁当然我哋呢班八八卦卦嘅 Auntie Uncle 咧，真系梗系帮围埋帮佢谂计啦，应该点做点做，女仔唔可以点点点，唔可以咁咁咁。啲 Auntie 啊，从佢哋自己啲经验啦。我有啊，真係係啊，話應該著成點？第一次約會咧，又唔可以太暴露，又唔可以太性感，又唔可以咁咁咁咁，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意見。跟住我好亂啊，你哋個個係咁講。跟住我話得啦，你問你喺度聽，你喺度問，我幫你 take notes。我話我幫佢寫低曬佢哋講乜嘢，你自己翻去、 啊、 翻去慢慢睇啦咁啊。咁跟住我就咁，我寫咗啲 notes 啊嘛。咁我梗係唔蝕底，今日攞出嚟同大家討論一下啦。除咗 copy 咗俾佢之外 ，copy 埋俾聽眾。 係啦，我就 copy 埋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嗰我嗰陣 auntie uncle 喺度係講咗啲乜嘢。咁啊話女仔第一次同男仔約會咧，就話通常叫啲女仔咧。唔好太過急於表達自己，唔好成日自己講自己嘢、哦，不停講講講講講，哇、哦！將自己啲嘢乜都講曬，要適當地關心翻個男仔，問翻佢嘢嘅。咁、哦、我覺得我十分之同意嘅，因為好多人好想好快俾人了解你咧，唔係博好感，尤其是你中意嘛，個人唔中意你，梗係叫你個口都唔講嘢啦。你中意嘅你好想去了解佢，係 啊， 俾佢了解你，知道你嘅好多嘢嘛。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好多人，不論男女都好，第一次約會都會犯咗呢個錯誤嘅，就好不停口若。 同埋要互相互动啊，同埋你会俾人哋感觉就系你都着紧对方，你想了解对方，你关心对方， 即系要有来有往， 你 要交波，就唔好净系单打对住墙咁。 系啦， 系啊，咁我觉得呢个系啱嘅。咁、我觉得即系其实除咗拍拖，你平时同人相处都系嘅。 系识朋友都系咁噶。 系啊，你都唔可以自己一个讲晒唔俾人讲，因为我发觉好多人好中意发表伟论噶。 系啊系啊， 你有冇留意到啊？ 有啊。 系啊，一系就好多牢骚，好多抱怨。即系我觉得第一次。就同啲唔好太熟嘅人咧，我覺得抱怨太多都係唔好嘅，係、咯，就即係做乜要人哋接收你嘅負能量，好熟咩？咁係咪啊？ 係某程度上，你開心嘅嘢都可以誒話俾人哋聽嘅。係 啊，因為其實要好難拿捏嘅，你識。當去傾訴，人哋覺得你對佢有一個信任，但係如果你太多，就會係人哋覺得就討厭㗎啦。 所以我成日都話咧，如果第一次約會或者第一次識朋友咧，即係第一次同朋友溝通啦，我會覺得咧，建議大家係用一啲生活上面嘅百搭嘅嘢去講，即係就盡量唔好問人哋，就一嚟就話你做邊行㗎？係 啊，幾、多錢人工啊？咁係啊， 係你份工點點點點點啊？ 係啊， 跟住人哋就會覺得，我可能人哋份工。做得唔开心咧，你又勾起咗人哋唔开心嘅嘢啦。又或者人哋可能会觉得啊，个工作之我入面嘅嘢都有啲私隐性噶、哦。你咁快就已经问家宅啦，你会唔会第三句问我？就系头先阿 Leo 话斋几多钱月人工啊？你俾几多家用屋企啊？即系 你住边头啊？嗰啲咁咧，睇下你住咩区啊？有啲人 系、所以我就话咧，尽量揾啲生活上面大围嘅嘢去讲。咁例如系咩咧？最好噶啦，讲电影咯，又或者而家讲剧。 系啊，有冇睇戏啊？ 系啊，你睇开乜嘢啊？我中意呢个呢个喎， 冇啊，我冇睇戏。 系啊，你冇啊？咁电视剧咧？ 我都冇啊。 哦，咁书咧？ 我唔睇书嘅。 哦，咁啊，报纸你有啩？ 报纸我好少睇啊。 哦，咁你人生都好苦闷啊！ 即系有啲人真系会咁噶。 系啦，所以我就系觉得呢一样嘢咧，除咗发问嗰个人嘅技巧咧，答嗰个人都系一个技巧。我都有同佢小朋友。 好似我头先，如果你话你冇睇戏冇睇剧，我介绍套你睇，我讲俾你听啦，咁咯。 系啦，咁跟住之后你就可以发表你嘅慧论啦。 咁你發表完慰問之後，你聽完之後你覺得點啊？想唔想去睇啊？我哋一齊睇咯。 同埋嗱，我哋嗰啲 Auntie Uncle 又話咧，好多女仔或者男仔第一次咧，成日扮冇所謂啊。乜嘢都话冇所谓、 哦、 其实就有所谓。你唔觉嘅咩？ 我觉 啊。系啊，因为好多时男仔呢成日要主导晒成个约会呢，自己要諗晒呢，我又唔知諗唔到，或者又驚你唔鍾意，其实佢好大压力㗎。啲女仔冇所谓啊，你諗啦，食咩冇所谓，睇咩戏又冇所谓，喺边度食冇所谓。即系乜都冇所谓，咁咧就会令到男仔有压力。 呢、這个我反而想问 Leo， 因为呢个技巧我到而家拆解唔到。因为我呢真系一个好冇所谓嘅人。 我都系啊。 但我会话俾你听，我唔食牛，即系例如当你一间餐厅， 我都 会 话系啊，我唔食牛噶咁咯。 咁都食咩？我真系冇所谓你拣，因为咧，可能因为我哋两个都双子座咧、 啊， 我去到任何一间餐厅， 我都有嘢想食嘅。 系 啊，我明明可能而家想食泰国嘢，但我去到第二间餐厅，我一定揾到我。 你去到越南嘢，我都食得 嘅。系啊，跟住、啊、我都哎呀，我好想食嗰个嘅鸡翼米线啊，鸡翼个檬粉啊咁。 系咯、 啊，即系一定会有噶。 系、 啊，咁所以我就想指教，即系问 Leo 啦，指教下我啦。咁如果我不停讲冇所谓，啲人又。以为我系港女，又话哎呀佢就冇所谓，会唔会之后有所谓噶？咁我点啊？ 系，不过我觉得你应该俾个范围咯。你话、我其实乜都食得噶，我系唔食牛嘅啫。不过今日咧就唔想食西餐。 哦， 你可以咁讲，俾个范围佢啊嘛。 系， 系咯，即系你系可以咁样嘅，我觉得。咁我同你其實係冇所謂噶嘛，你去邊我都好食得噶啦。 係啊，係咯、啊。咦，好喎、啊，咁呢個等我下次去、啊， 或者唔好食咁貴啦。係 啦， 係咪你請？ 咁如果調翻轉，如果咁食佢你想食咩啊？我唔想食咁平，我唔食牛嘅，不过唔想食咁平。 或者我会自己咧，我其实真系好冇所谓，我好中意俾朋友拣去边度食嘅。但 系 有时大家都拣唔到嘅时候咧，有好多人都系冇主见噶嘛。咁我就会、当我发觉大家都冇主见嘅时候，我就会提出不如食乜食乜食乜啦。 呢、這个咧我都发现系双子座特质嚟噶，又或者因为我自己都系，我点解成日话冇所谓咧？我好想朋友带我去食佢哋食嘅嘢， 系 因为我 哋食得开心，我可以就。佢哋嘅，我唔介意自己委屈嘅，其实。 我又反而唔觉得委屈，因为点解咧？我会觉得咧，就系我平时食开我中意食嘅嘢，落落去可能嗰几间。 系啊，我都系 嘅。我好想试其他嘢，但系我如果自己通常去试咧，我一定中招嘅。 系。 咁我就好想睇下朋友中意食啲咩，咁我又多个饭堂嘅咯。 同埋我好就得朋友噶，佢哋食得开心最紧要啊，因为我唔腌尖嘅对食。 嘢食方面咧，我完全有100% 同 Leo 一样噶。 只要咧说话技巧系好嘅话咧，相信就已经可以撇离暗恋呢一个行列啦，可以变热恋家。啱啱听过系石山街嘅暗恋家。繼續講啊！我想睇睇呢個溝仔溝女技巧喎、 啊。喂，這個我覺得其實幾好嘅，係話因為通常男仔約女仔去街或者追求期間，好多時男仔都預咗佢自己俾錢嘅。但女仔出到去唔好大安子而奉旨係要男仔俾錢，佢哋話。譬如可能你嗰日要睇戲，或者下晝飲個下午茶，夜晚食飯，佢、 嗯、 覺得喺適當嘅時候，譬如戲飛啊，或者飲下午茶，女仔要提出 offer 去俾錢、 嗯， 或者直情係加翻錢，或者女仔出翻一部分，依、嗯、個係會令男仔留下一個好好嘅印象嘅。唔好真係翹埋手嗰啲港女咧，仲要秒口秒舌你埋單老鳳嗰啲咁咯。 係、啊，我覺得係可以咁樣做嘅。譬如你睇戲嘅時候，你咪話哦、不如我俾錢啦。 係 啦、 啊，你起碼有提出啊。 係 係啊，男仔使唔使你俾另外一件事？ 係啦、啊，咁啊，譬如當你食饭嘅时候，即系食完饭之后睇戏嘅话，咁人哋如果俾咗钱食饭嘅，你咪咁样讲话睇戏咯。咁、 啊、 如果你系呢个嘅睇咗戏嘅话，你俾咗钱，咁你咪可以加翻食饭嗰餐， 拣价一餐平嘅嚟俾系嘛？真系咁 cheap 嘅你， 可能个男仔之后就话不如我哋快餐店啦，蚀翻。 唔系啊，因为而家呢个时代同以前唔同啦、嗯，我觉得而家男女系好独立啦，同埋女仔亦都有赚钱嘅能力。 系， 咁我觉得有阵时好多时都唔系一定系要男仔俾晒钱嘅。 系， 因为而家好多时女仔个工作能力随时搵钱多过男仔添。 系， 系咯。 我反而觉得一样嘢就系、是、某程度上呢一个系叫互相尊重添咯。我已经觉得去到平，即系又冇话平等嘅，即系嗰样嘢。就係唔好老逢地咧，你會覺得就係、是令個男仔都覺得舒服啲嗰樣嘢就係、是你起碼你都想付出，因為為你哋關係都想建立一啲嘅元素落去嘅、 啊。除非你唔中意個男仔嘅啫，你擺明去撳佢嘅啫。 兵嚟嘅 係啦，咁就冇得好講。如果真係諗住發展嘅、嗯，我覺得女仔可以適當時候去俾下錢，或者提出俾下錢嘅。 同埋我覺得呢個係令到自己加分嘅。 係啊，加分㗎。係 啊，你俾少少錢你可以加分，你諗下條數點計？ 點？计都系有着数嘅，我觉得系、啊，即系就算唔系男仔都加分，啲朋友都会对你加分。 系啊，因为佢同翻啲朋友讲嘅时候，哦，佢有份佢经常请我睇戏啊，咁 系啊， 啲人一定惊嘢。 系，如果男仔个环境好嘅，钱捻松动，佢一定唔会俾个女仔俾嘅。 系， 系、啊、 但系我觉得起码你开咗口嘅话，俾人哋知道你唔系一个港女先啦、 啊。系啊，起码你有咁嘅心咯，我觉得个心系可以用心去打动人哋个心噶嘛，系咯、啊。咁、啊、另外就系佢哋就话咧，男仔其实好中意女仔面前展示嘅男士氣概嘅，但系女仔又唔可以過分依賴嘅，因為你有啲嘢俾佢展示到男士氣概係 OK 嘅，但係乜都覺得你過分依賴佢咧，乜都要靠佢嘅時候咧，男仔有時會覺得係負擔嚟。 哦，即係譬如個男仔突然間喺你面前除衫，你見到好多肌肉嘅時候，唔可以好似以前我哋成日叫的哇，好正好正啊，我暈啊，即係唔可以咁啦， 真係唔好咁啦， 而家唔可以咁， 而家仲係咁， 係只能夠咦 OK 喎、啊，你啲肌肉 咁樣依賴講到你會去講除衫嘅咧，我咧你個人咁色慾嘅諗 唔係啊，因為我突然間。哎呀呀，好劲，好运啊，咁样咁啊，依赖咗挨住佢。 等于有啲女仔成日我好憎男仔帮女仔攞手袋噶，其实然后喂， 系我会觉得如果系你想嗰个男仔帮你攞一攞手袋，暂时吓，譬如可能你要拎啲嘢或者 方便嘅时候攞系 OK 咯， 系啦，又或者 唔系全程嘛， 系啦，又或者尽量你拣啲中性少少嘅袋啊，因为个男仔都其实都好尴尬，拎住个好似公主嘅袋仔。 我真系见过啲女仔大安子一嚟就怼俾个男仔攞。好噶啦，个袋 我见过啊，有啲 你咁唔中意攞手袋就唔好攞手袋啦。 系我见过有啲直情咧，自己个手袋仔咧系嗰啲好细个啲挂腰嘅包包，即系好似我哋个电话顶笼电话大多一倍嘅咋。跟住个男仔都要帮佢拎啊， 系啊，或者帮佢孭住啊嘛。 系啊， 你其实呢啲系你。 個手袋有幾重啫？你唔覺得重咪唔好裝咁多嘢，唔好攞出街咯。一係你孭個唔好咁似手袋嘅手袋咧、 啊， 你孭個背囊，男仔都孭得啊。 嗱，但係咧，雖然咧咁講，但係所有男仔又唔好聽啲，唔聽啲就覺得哎呀，咧咧都叫我唔好拎，唔係叫你咁做，你始終都有陣時有啲 gentleman 嘅嘢， 唔係例牌要拎。 係啦、啊，但係有適時，即係適當嘅時候，你要幫佢拎、啊。例如係咩呢？如果個女仔佢嗰日翻工可能拎住勁多嘢嘅， 係啊， 佢個袋係勁大過嗰啲。环保袋劲重， 环保袋梗系可以帮佢攞。 系啦，你睇到佢哇，直情个膊头都歪埋咁滞嘅话，你唔好照企喺度。系，你唔好话，你叫我唔好帮女人拎袋。 唔系攞女人手袋真系好核突啦，我觉得。 系，如果佢重嘅话，你就要帮佢拎啦。 系咯， 系啦。如果细个到好似我哋头先讲电话咁啊，你由得佢啦。 系咯，即系攞个 clutch 咁，又叫佢攞住咩？系咪先啦？尤其是嗰啲公仔袋啊， 系啊， 嗰啲男仔攞咗系咪好核突先？ 仲要而家嗰啲公仔袋唔系普通公仔。袋真系整嘅成个公仔 咁样背脊嘅袋，一只兔仔一只熊咁孭住嗰啲背囊啦，我真系见男仔孭过啦，个男仔仲要好 man 噶。 系不过可能 然后 不 过我觉得唉几 Q 啊，其实 系啊 咁 man 嘅男人孭个咁 Q 嘅袋， 会唔会就系个男仔最中意啊？ 即系我觉得呢啲咪过分依赖咯，手袋梗系自己攞噶啦， 系啊 系咯，你唔同其他真系行李啊。嗰啲嘢男仔幫女仔攞重嘢，梗係冇所謂啦。係啊，即係我覺得，不過人相處咧，咁我唔知個妹妹、我朋友個女聽到幾多入耳，希望佢成功。我都唔記得問，我唔記得問翻佢成唔成功添。 哦，即係已經約會咗啦。 約會咗啦。 哎呀，你下個禮拜同 我 哋我 得得約探聽下消息先， 係 啊，睇有冇好消息咯。 希望佢哋成功啦。 係啊，因為我覺得第一次約會，真係女仔都難嘅，因為有啲女仔好中意 show off 噶嘛。 係。 咁你，我覺得你 show off 之餘，又唔可以 show 太多嘅，唔好俾人。覺得你刻意暴露，係啦，我覺得少少性感，我覺得系啦，意識上嘅俾人覺得你 sex 就 OK。 同埋你第一下已經咁 show off 咁 sex 嘅時候，你遲啲點樣再 keep 住 咁快咁 sex 係咪引狼入室啊？ 係啊，同埋點樣 keep 住佢啊？繼續。但我好想講咧，有樣嘢好難拿捏嘅，就係嗰個嘅男仔同佢嗰個嘅相處啊，係我覺得好難噶。究竟我要做到邊個位就適可而止咧？ 其實我覺得最難係因為女仔始終偏成熟，好多時女仔。成熟的男仔，佢覺得個男仔好幼稚啊。所以有時啲女仔係咪要揾翻大？點解啲女仔中意揾啲大少少嘅男士就係因為可以溝通到啊？係啊，因為男仔普遍偏幼稚嘛。最慘嗰啲 mama's boy 啊，乜都聽阿媽講嗰啲嘢。 係啊，阿媽話咧食炸雞唔健康啊。 係啊， 不如我哋 啲羣腳仔啊，俗稱。 我哋食米線啊。 我試過有個朋友，就佢爸爸就幫佢牽紅線，就揾介紹一個男士俾佢啦咁。咁我個朋友就話：佢話激動我死啊！佢話佢啊約我去街，佢話咁我朋友叫阿華咁啊，佢個 你爆埋真名添， 我冇爆姓啊， 咁明顯都真名嚟。 因為我一定唔爆，我跟住要做嘅嘢唔爆個名唔得嘅。 Okay. 因為嗰位男士咧就同佢講阿華。阿华，我同你去食海嘢咁啊，跟住 即系个阿爸跟埋去啊， 唔系个阿爸，呢个系我佢阿爸牵红线嗰个人 ，O K 系 叫阿，咁即系有乡音嘅。阿华，我同你去食海嘢咁啊，你咪带咗去大字头嘅快餐店。 我就知系食餐定系食小菜。 佢中意阿华，我同你去食海嘢。跟住去咗大字头快餐店，我个 friend 女仔咧，跟住直情呆咗咁望住佢，啊食好嘢，好可食噶，好可食阿华。 出声要痛快透顶，活着为方音，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件事，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共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劝与街你哪里会听？只先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再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无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

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4，人民币6.473，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8，新西兰元兑美元0.72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1美元，卖出172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天气稍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六潮湿有雾。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中意有阵时。真系唔系大晒你。 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每个争斗，谁来假装妥协，心不对口，暗地也有伤口，无法先口。跟你试过迁就，痛也不分手先至悟透一生。 48年前的电影故仔去做轩仔这首作品的题材，两者都是讲紧价值观或者立场不一样，足以摧毁一段原本两情相悦的感情。作曲徐浩，填词黄伟文，编曲 Matt Chiu， 监制张敬轩、廖志华。 谈情在这刻太荒谬，有某些隐忧，恐怕父母也不能。 上班6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张敬轩《潮流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逢星期二晚10点到1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Now now， 我呢 敏感时刻。 有唔嫌多，今晚食多一个，尿尿友情牌。 好，又翻到嚟尿尿友情牌。咁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嘅工业家朋友，呢、這个产品设计师，一个厨具产品设计师 ，Mr. Cook 阿 Kenny 嘅。 Hello，Hello。嗱，上个礼拜有听到 Kenny 咧，其实就几辛苦、几身经百战去创业啦。但我想问翻一开头先，佢需唔需要读好多书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厨具嘅设计师噶？例如 系、哦，你唔系读呢行噶、哦？ 系咯，即系好似 Leo 咁要读 design 嘅嘢， 佢读 finance 噶、哦。 系啦，咁啊，譬如一啲物料咁样，你需唔需要读书噶咧？ 但系咪定系你对呢方面有天分咧？本身已经、 嗯、我够八卦咯，吓系啦，对一啲设计灵感或者颜色或者包装， 嗯， 甚至乎而家去推品牌去做到要拍片啊， 嗯， 做写 post 啊，我每样嘢我都亲身去研究点做啦，即系我其实你话我设计师我就唔敢当，我其实系一个首席设计研发品牌销售服务生嚟嘅， 即系一脚踢，全部都做晒， 全部做晒嘅。咁我谂咗个设计理念，就同我嘅 designer 去倾咯，由佢哋去画出嚟啦。咁但系当然我哋一齐倾 個呢個 product 係點樣用。 因為有時諗咗個設計，未必實行上係。 冇錯啦，我永遠諗到係上天花板嘅，咁佢哋又掹翻落嚟。 有冇邊樣你自己好 proud of 做咗出嚟啊？ 做到 咧，係咯。 我諗我哋係利用一物幾用呢樣嘢咯，係啦。咁因為我哋香港嘅地方。唔係 啊，唔係外國人啲廚房好大，香港人啲廚房好細啊。 係啊，咁變咗我哋買一件嘢，其實有三個功能，同埋一定係喜歡下廚人咧，佢會用盡曬啲嘢。 係，我第一次見到你嘅嘢，我都覺得好 amazing 嚇、啊，又可以咁，又可以咁，可以咁噶，咁細嚿一嚿嘢，原來有幾個用途咯。 即係標榜多功能嘅廚具。 係因為香港人啲廚房太細啊，同外國邊擺到咁多嘢啫。 係， 係。 另一方面，我想問一下點樣為之一個好嘅廚具啊？會唔會就係唔好咁重啊？係。 哦、都關事嘅重量， 係啊，關事嘅會煮煮下會攰啊嘛， 係 啊。 咁仲有啲乜嘢條件先具備為一個好嘅廚具？ 好多方面 嘅個質量啦，個 quality 啦，材料全部都係通過歐盟標準啦，德國 FGB 啦，啊咁所以美國啊、香港啊、亞洲嘅標準都全部通過。 仲要靚咧， 質量好，真材實料，跟住就係多功能。第三就係、是。個美觀性吸引嘅。 同埋我知道你最近又有啲新搞，就係你自己親身去做呢個 KOL 喎。 系 啦， 疫情下新挑战咯。 系咯，你做 KOL 会做啲乜嘢咧？拍啲乜嘢？同大家讲啲咩嘅咧？其实 疫情改变世界，适应能力要够快。 系咪就系要煮嘢食咧？ 系咯， 系啦，我平时 你系得噶煮嘢食， 我啲产品研发啦，同啲 designer 同啲 sales marketing 一齐去煮嘢食。 嗯， 喺个过程中就。諗到啲嘢，咦！我哋爭呢份嘢，我哋爭嗰份嘢， 係 跟住再點樣去配合我哋香港情懷、香港餸菜，咁樣傾下傾下咧，喂，你試下拍條片抌上去社交媒體啦，咁咦反應唔錯喎，咁傾下傾下，我就俾同事。 拱咗做 KOL 啦， 拱咗做 KOL 啦，咁而家就部署緊。 咁你講嘢又咁叻， 冇，跟 你揾邊個啫？ 冇，跟你兩位真係 喂，但係你當初係咪就係因為煮嘢食叻，所以你先至想做呢個廚具嘅設計師咧？ 你係咪中意煮嘢食啊？ 我又唔係話叫 我去親你屋企食飯都係你老婆或者姐姐煮嘅啫喎， 上次上次燒嘢食 係咯， 係啊，上次 燒嘢食佢燒噶，企足成晚我一個人燒曬俾十幾人食， 係啊，係啊，咁我中意一大班人咁樣好開心一齊，如果我煮我就會。即係開啲音樂啊！即係開飲杯紅酒啊！ 好有情調， 係啊係啊！咁啊慢慢諗，咁我會盡量去享受煮飯個過程。 咁即係話你會喺網上面教人哋做一啲好簡單，但係出咗嚟又好好食嘅嘢食喎，係咪咧？ 係啦，簡單易煮，同埋我用埋我哋香港人。嘅食譜，即係香港餸菜啦，香港名啦，好、廣東話嘅，甚至乎我用埋啲爛 gag 金句擺落個食譜名度， 係整咗幾多個餸啊？裏邊 有24個餸， 有冇你自己自創嘅菜式咧？ 有， 可唔可以介紹？ 你聽下啲名先啦，佢有咩麥精蒸肉餅啊？ 我都系唔煮啦， 我真系唔明白麥精點蒸肉餅咯， 系咯， 系啊，麥精， 因為嗰日講咗幾個俾我聽，我好記得呢個麥精蒸肉餅， 同埋其實呢一個嘅嘢飲就已經係會俾嗰啲肉類冚曬， 我諗唔到點可以將佢擺落個麥精度， 我哋都係試出嚟嘅，即係我天馬行空諗出嚟，希望有一啲。 但係個肉真係會有呢個嘢飲嘅味道， 有少少， 可唔可以透露多幾個名俾大家聽下？ 咁我利用咗山楂餅啦，山楂餅放落個芝士蛋糕度， 嚇， 係啦，中西合璧， 呢個都 OK， 因為有油脂啊，係啦，都 OK， 係 啦，呢個叫中西合璧，你估唔到，山楂草莓芝士蛋糕， 中西合璧，你估唔到，山楂草莓芝士蛋糕，咁 會長 嘅咁樣， 係啊。我唔理啊，總之 全部都爛 gag 名啦， 但係入面啲嘢食真係食得嘅， 真係食得， 唔係爛 gag 咁樣 試道具相， 係唔係俾人玩嘅？ 係啦，全部 有全部拍曬噶啦， 拍曬， 即係實體書籍出得噶咯喎， 係啊，冇錯， 即係我哋喺各大書局報刊係咪買到㗎？你本食譜 會啊會啊， 真係㗎， 冇錯， 但係拍片你都有教埋大家點煮， 冇錯，有片有實體食譜嘅，係啦。 心到下世纪，笑脸如蒸汽，不再认得你。一百岁，失去前问候你，身旁的你， 但你点睇我哋香港呢个本地设计嘅未来嘅发展呢？ 非常有前景， 系啊， 非常有前景。因为我哋去外国做展览啦，去东南亚、美国、美国、欧洲，你一讲系香港设计咧，系备受尊重嘅。 哦，系噶， 真嘅，真嘅。 但是不是其实他们有些地方他们更加出名的吗？是的。怎会看得起我们这个这么小的地方呢？ 是的。 不会、啊、因为他知道我们香港始终是。 都是一个大都会啊。 是的，以前是的，但是以前是靠工业起家的。 是 的。我们很多以前的历史都是香港靠工业，所以我们如果说。 是的，我们很多有钱佬都是工业起家 的。所以我们 reputation 是很好的。还有知道我们的 quality 是很好的。 嗯。 是的，还有我们是会。会自己去攞注册啊， 系 自己有原创啊， 系 呢方面系系。 但系每个地方咧，即系你暂时接单咧，佢哋啲要求啊，即系或者 QC 啊、入口啊各样嘢都好多唔同噶嘛。 嗯， 其实都好，即系都系一个好复杂嘅过程嚟噶。 嗯， 系绝对竞争好大 嘅。系咯， 系咁我就 其实厨具都竞争大噶嘛， 竞争大嘅。咁我叫做头先。即係上集講過我用一啲中國菜式煮廣東菜嘅菜式、亞洲菜式嘅廚具， 嗯， 希望會殺出條血路咯， 嗯， 係啊，要中西合璧咯，係。 但係咧，我記得咧，你哋講過話有好多嘅認證噶嘛，有歐盟啊，有 德國啊， 美國 FDA 係啊， 係啦，好多。咁我想話咧，要攞呢啲認證難唔難嘅咧？ 你用啱嘅物料去揾啱一個測試公司咧，係唔係話好難嘅？ 會唔會有一啲你哋設計咗嘅嘢，但係可能物料上面或者其他嘢上面 過唔到？ 你曾經遇過一啲嘅困難？ 有。 可唔可以講個故仔嚟聽下？ 咁譬如有一啲塑膠物料叫 TPE 啊，即係啲橡膠嚟嘅。有一個 FDA 咧，佢你點都好點整嗰個物料都好難過嘅，因為佢嗰個叫做 fatty oil， 係啦。用啲油浸住個塑膠咧，去做一個測試咧，睇下通唔通過。這個 challenge 係成 勁難嘅， 勁難嘅，基本係全行嘅物料都 大部分 都過唔到嘅，係啊，因為佢本身個物料係唔係貨你我嚟做 FDA 食物通過物料嘅，係、真係工業用物料，但係因為佢軟性咧，個、特性係好啱擺喺廚具嗰度，但係佢又平過平過 silicon 喎，望落去好似嘅兩個物料、silicon TPE， 咁 所以出邊會可以有啲扮 silicon 嗰啲，會質產品就用佢啊。 嗱，我唔敢講，但係我見過嘅，曾經見過嘅，所以有啲人標榜我個温度唔能夠去到260啊，250啊，但我哋就、如果我哋用直膠就絕對可以咁講咯。 咁我想問你個問題啦，有好多咧，即係坊間呢啲，好似我呢啲咧，完全乜都唔識嗰啲小市民，咁、可能就只會靠睇你哋嗰個嘅標籤啊嗰啲。 標籤都唔識睇啊，我哋 係。係啦，我就係想問下啦，如果我哋真係要買一個廚具，同 Leo 哥買一個廚具，我哋點樣可以買到一啲信心又保證，又或者係我哋要睇啲乜嘢嘢？哦，我哋睇到呢個就代表我 OK 啦，放心。 咁我哋呢個香港人會認識嘅，譬如香港名牌啦，有個香港名牌個 top 叫 top brand 啦。咁我哋有個 Q mark 啦。另外就係話，如果你温度係最多人都 concern 嘅，係啦。咁我哋 中國人成日會炸嘢， 係啦。我哋就寫到明， 有啲就 高温係啦 ，heat resistance 260，係啦。咁你200幾度冇理由唔相信。 係，如果唔寫嗰啲，我哋就要留意翻啦。 留意翻啦，係啦，冇錯啦， 唔夠膽寫噶嘛， 係啊，唔敢寫出嚟㗎。係 啊。 咁譬如有一啲咧，我哋煮下嘢，個鑊鏟會用嘅喎。咁呢啲係咪真係話我哋要掉咗佢唔好再用？ 嗰啲唔好擺落普通炒嘢，你唔好擺過熱係冇問題㗎嘛。 係啊，冇錯啊， 係咯。 所以其實係咪有分？ 係啊，用咗就唔建議再用落去㗎啦。 哦，咁我哋係咪有分唔同嘅鑊鏟用唔同嘅鑊㗎？點樣分法？ 正常梗係有啦， 係 咯， 係啊，所以易結鑊又唔好用啲金屬嘅鑊鏟噶嘛，你會刮花去噶嘛，所以就要啲膠類或者嗰啲咁嘅直膠嘅鑊鏟先唔會刮花噶嘛， 係啦，鐵鑊、鋁鑊 呢啲係常識嚟噶喎，你唔使問㗎。 唔 係， 因為譬如有啲鑊咧係你擺落電磁爐又唔得，你煤氣爐又唔得，你有分噶嘛，咁你所以我就問，因為有好多嘅聽眾可能佢哋都真係唔識分邊啲有啲用得邊啲。唔用得咁样噶嘛？有啲你刮落去个易结镬嗰度，原来有啲铁嘅，或者有啲 铁嘅定金属一定唔得啦。 系啦，咁佢哋可能真系唔知噶，系咯。 基本上識煮餸人，我諗都會知㗎啦。呢啲係啦。咁但係 Kenny， 我想問啦，你而家設計咗廚具啦，咁但係有冇諗過再設計啲其他嘅嘢咧？除咗廚具依副係咯， 會啊，我哋。啊！我呢方面我會按部就班啦。如果個品牌做得好， 但都係關廚房用品， 關廚房埋屋企咯。 嚇、 家居裏邊見目、眼睛見到嘅嘢， 係 可能係放喺台面嘅刀叉羹啦、 嗯， 或者係喺廁所要擺 用嘅 要用嘅物件啦。 嗯， 可能係裝廁紙嘅嘢啦， 係 又或者可能係 around the sink， 即係 星盤附近 嘅嘢啦，裝住個 brush 嘅， 或者裝番梘嘅嘢啦， 裝番嘅嘢啦， 裝牙刷嘅嘢啦， 係啦，咁呢一類我哋都會去 即係加粉具㗎咯， 係啦，嘗試去研究嘅， 好唔好？研究一下一啲新嘅顏色啊！但是在廚具方面，或者會不會再有 什麼 新創意放進去你廚具方面呢？即係因為廚具你都設計了大部分很多東西了、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再加進去廚房用品上？ Compact 一點咯、 哦、 是啦，即是我們以往現在的產品都是比較出口多的，即是西方國家、那接下來我會細件一點 哦， 細件啲， 切合翻， 切合翻，係啦，即係 fit 落個櫥櫃。咁、好多人都同我講喺大公司話、我好中意啲嘢，但係你短翻少少，我就會買。 冇訂擺， 係啦，係啦， 係 咁樣咯。 因為係我哋香港人普遍即係居所細啊，係啦，同埋廚房又細啊， 係 咯。 咁嚟緊啊，會唔會話你有啲乜嘢嘅目標會好想去做到㗎？即係個企業方面都要好似阿爸咁要上市。 我完全唔諗，完全唔諗， 逐步逐步嚟。 係啊， 但 係 你已經可以好， 因為好辛苦嘅，係啦，即係 係啊， 呢個過程係超辛苦嘅，我未必 handle 到，係啊，咁我 佢係藝術家脾氣都 enjoy 嘅，係啊，咁我寧願即係公司細細又冇乜閉翳咁樣慢慢做起。 你買少幾架車，個公司就冇咁細噶啦。 原來你中意玩車， 好多車㗎。 冇啲舊車。 喂，咁我而家就咁聽落去咧，做你嘅員工或者做你 partner 應該幾開心㗎喎，因為你個人咁樂觀。 係啊，我成日感染佢哋㗎，即係我用運動去影響佢哋生命啊！哇，我講到好勁啊！ 逼佢哋個個跑馬拉松，全部同我一齊跑。 係啊，我跑過三次渣打馬拉松啦，跟住我平時都一個禮拜跑30-40K 啦，一個禮拜 係啊，朝早跑係啊。咁我 300米我唔會跑啊，一個禮拜 三米我都唔會啊。 咁我盡量去感用運動感染佢哋咯，因為唔單止健康啦，同埋你可以去訓練自己嘅毅力咯。 係。 咁但係呢樣嘢唔係當然個個聽完就 會肯去做。 冇理我啦， 係。 你睇我跑咗7600公里。 哇！哇！但嗱，我想話嗱，有啲人就未必會跑步嘅，但係咧，我想話喺你嘅公司入面，我唔知點解，我覺得同你做嘢嘅時候應該係幾開心、幾愉快嘅過程。但係有陣時咧，工作上面又或者事業方面，唔係下下都咁令自己如意噶嘛。第一次你話我頭嗰兩年嘅時候就比較難去接觸到啲客啊嗰啲啦，之後啦係咪就所有嘢都非常之順利咧？ 係啦，我哋站穩個基礎之後咧，就可以再大膽咁發展啦。系啦，我哋做个国家去。 哦，即系你冇再遇到挫折啦，之后就。 之后当然有，但系冇好大挫折咯。 失足， 系失足咯， 系啦，系啊。 直至到即系今年疫情咯，系啊，因为疫情，所以我哋要谂办法去适应。 但反而唔系今年疫情，反而多咗人买厨具，因为个个留喺屋企煮嘢食嘛。 系嘅， 个唔舍得使钱嘛，但系又 即系呢个系香港市场啦，就系中华。 佢都要企街啦，你谂下。 系啊，咁就系，但系我 摆街站。 系啊，但系我一个占好大部分都系欧美市场嘅生意，咁嗰边真系 好麻烦，出口又麻烦， 出口麻烦啦。咁真系成个城市 lock down， 咁佢就冇办法。 系，因为佢占好大生意都喺外国， 好被动咯。嗰边嘅生意， 咁所以冇谂过打开另外一个市场啊，变咗唔可以咁被动咯。 系啊，咁我。香港做好之後，我同一時間，我呢半年都發展咗馬來西亞、東南同埋印尼啦，已經上咗架啦，喺啲百貨公司，喺啲 online business， 同埋出年我會部署翻內地啦，咁翻內地 又一連串嘅學問啦，咁而家又話要直播帶貨，唔好錯過啊嘛。咁我就學習中睇下，而家睇人點做咯。 係，記住係直播帶貨啫，係啦，唔係叫你直接過關帶貨。咁呢一年兩個禮拜啦，非常之多謝 Candy 啦，係啦，咁啊上到嚟我哋嘅敏感時刻嘅呢兩日情牌， 係啦， 咁啊希望你繼續咧真係做到你想做嘅事業啦， 幫我哋香港人爭口氣啊！喺設計方面係啦， 直接帶貨到全世界。 係啊， 今日 thank you 曬你， 多謝， 好，拜拜， 多謝。 一顆眼碎，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艳行，你那御勇偏有行，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蜘蛛的网，在旺角塞车遥望对岸。连梦也冷藏，早知该跟你乘梦破浪，但最终没远飞的空航，如从前学你各本哈根，这刻已说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你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像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拣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做你。落未活必有传奇，如不选。 再一次多謝曬一連兩個禮拜啊 ，Kenny 啊嚟到我哋溜溜有情牌，咁啊佢係一個咧香港本地品牌嘅廚具設計師嚟嘅，唔知道佢嘅產品有冇去到哥本哈根咁遠咧？啱啱聽過係哥本哈根的另一個 Fiona。